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在国家图书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中，正在举行一场非常特别的展览，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展品包括400多幅动漫原画和珍稀的赛璐璐，其中既有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也有热门的日本动漫作品，大部分作品都是第一次在国内展出。喜欢日本漫画的朋友可以去看《七龙珠》的手稿，《海贼王》的赛璐璐。那喜欢迪士尼风格的朋友能看的就更多了，你可以看到米老鼠的铅笔手稿，以及《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小鹿斑比》等等迪士尼动画的原始拷贝、原画和赛璐璐，还有沃尔特·迪士尼本人的亲笔签名。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围绕着这次展览中迪士尼的相关展品，跟大家聊聊迪士尼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演出开始了，这是沃特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弹唐鸭， 红短裤，黄色的大鞋子，再加上一双白手套，这只全球最有名的老鼠叫米奇，但咱们中国人喜欢叫它米老鼠。米老鼠诞生于1928年，到今年啊已经是90岁高龄了。它是迪士尼卡通王国中资格最老也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就像是家里年纪大的长辈可能会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一样，因为年代久远，关于米老鼠的身世也早已是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米老鼠是出自华特迪士尼一个人的创作，不过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资料大多显示，米老鼠的创作者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华特迪士尼，一个是他的合作伙伴伍培·艾沃克斯。迪士尼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米奇的前身是这两个人在1927年创造的动画形象幸运兔子奥斯华。在奥斯华的版权被其他公司窃取之后，伍培就在这只兔子的基础上设计出了米奇。在一部关于迪士尼的纪录片中介绍，伍培先后设计了一只青蛙、一头奶牛和一匹马的卡通形象，但迪士尼都不满意。不过伍培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用一个大的圆形做人物的头部，如果加上三角形的耳朵就是一只猫，加上长长的耳朵就是一只兔子，加上圆耳朵就是一只老鼠。考虑到市场上的卡通猫已经够多了，于是他就在头部加了两个圆形的耳朵，尖尖的嘴巴，又加上了梨形的身体和细长的四肢，米奇最初的形象就这样出现了。关于米奇这个名字，最开始华特迪士尼原来打算给他取名莫提莫，但迪士尼的太太莉莲觉得莫提莫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也不够响亮，他就为这只老鼠取名米奇，也就是 Mickey。 伍培也赞同，迪士尼也采纳了莉莲的建议。新的形象设计出来，就该考虑怎么把这个角色推向公众了。恰好当时美国有位飞行员驾驶单翼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的壮举，成为了当时那一代美国人心中最了不起的冒险家。 迪士尼就说，这个社会热点我们必须抓住，那就让米老鼠开飞机吧，我想观众会喜欢的。这就是最早制作的米老鼠短片《疯狂的飞机》。剧本完成之后，制作在严格保密下开始，武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以每天700帧的速度绘制原图。迪士尼的太太丽莲和另外一个女工则是躲在车库里，把武培绘制的原画描在赛璐璐上。拍摄由华特迪士尼负责，等员工下班之后，几个人紧张地工作了一夜，天亮之前就把一切都收拾起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1928年的5月10号，《疯狂的飞机》在好莱坞日落大道的电影院试映，虽然没能引起轰动，但观众的反响还是不错的。华特迪士尼也是信心大增，他又用最后的资金又拍了2部米老鼠短片。在第三部《威利号汽船》中使用了有声电影的技术，所有音效都是以光学的方式直接记录在胶片上，而不是像前2部那样单独录音。《威利号汽船》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准确记录的有声动画。同年的11月18号，这部动画片作为其他电影的前贴片在纽约上映，立刻引起了轰动，观众甚至要求工作人员将影片再放一次。许多年之后有这样的评论，正是这部米老鼠动画片敲响了无声电影的丧钟。 Hi everybody, it's me, Mickey Mouse. Are you ready for a game of musical chairs? Great! So first we get our pals together, then get a few chairs and... Oh gosh, what's next? If you have five friends at your part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讲了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的诞生故事，迪士尼是相当有商业头脑了，他瞒着其他员工跟核心的成员一起偷偷完成了第一部米老鼠动画片的制作。我们现在提到迪士尼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它是全球最大的娱乐公司之一，但其实迪士尼最初就是一个姓氏，指的是华特迪士尼这位迪士尼的创始人。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迪士尼这个人，还有他在90多年前的创业故事。华特迪士尼1901年出生，一战期间他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兵，服完兵役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堪萨斯，在那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在成为米奇之父之前，华特迪士尼的创业过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先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当画工，结果只干了一个月，就因为画得太差被解雇了。然后他又和伙伴创立了一间商业美术公司，结果因为没资源没客户，公司成立一个月也停业了。迪士尼赶紧又进入另一家广告公司，这一回他在公司接触到了电影动画技术，也开启了白天公司晚上电影院的自学摸索模式。摸索完毕，迪士尼立马借来了公司的摄影机，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堪萨斯市的春季大扫除》。这部动画最后卖给了电影院，虽然没赚到钱，但却让华特迪士尼变得小有名气。于是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动画公司，名字叫欢笑。公司接了6集动画片的大单子，动画片做完了，甲方公司却倒闭了，付不出余款，顺便把迪士尼的欢笑公司也给拖垮了。1923年，22岁的华特迪士尼买了张车票，坐上了通往好莱坞的火车。来到洛杉矶，他和哥哥罗伊成立起了迪士尼兄弟工作室，还娶了工作室的女员工丽莲。两人度完蜜月之后，华特迪士尼决定把公司的名字从迪士尼兄弟改成华特迪士尼制片厂，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比兄弟更有吸引力。1927年，华特迪士尼制片厂推出了动画片《幸运兔子奥斯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发生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米老鼠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的制片厂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米老鼠的样子，穿着红色的短裤，黄色的鞋子， 但其实米老鼠刚诞生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的。1931年彩色电影的拍摄技术出现了，迪士尼也开始考虑拍摄彩色动画。1932年他们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后来的米老鼠才成为了彩色的。再往后，一个又一个大家熟悉的卡通人物相继诞生，一部又一部动画片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当年参军的员工重新回到了片场，迪士尼的动画制作进入了黄金期。1955年，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诞生，把卡通人物从荧屏中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1966年12月15号，华特迪士尼在他刚过完65岁生日后的10天，由于肺癌医治无效，突发心肌梗塞逝世。1980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4017号，后来这颗小行星就以迪士尼的名字命名，成为了迪士尼星。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最近国图正在举行一场动漫原画特展，展品包括了米老鼠的铅笔手稿以及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等迪士尼动画的原始拷贝原画等等。说到迪士尼这个名字，不少影迷经常会开玩笑说他是迪士尼爸爸，比如如今在全球都非常火爆的漫威漫画公司，影迷们就会说迪士尼是漫威的有钱爸爸。其实迪士尼旗下的电影公司不止漫威一家，大家很熟悉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做星球大战的卢卡斯影业等等，都是迪士尼的子公司。迪士尼的业务也非常广，包括了电影、娱乐节目的制作，还有主题公园、玩具等等。光是说迪士尼的动画片，那也是分成好几类的，可以分为手绘经典动画、真人动画、3D 动画、粘土模型动画等等。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还得算是他们的手绘动画。虽然说米老鼠是迪士尼第一个成功的卡通人物，但是为迪士尼的手绘动画开创成功的却是一个真人角色，他就是白雪公主。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3年，迪士尼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除了技术问题之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动画片的拍摄成本非常高，不过迪士尼不惜花钱也要保证质量，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50万美元相继投进了制作中，但影片的最后完工仍然是遥遥无期。当制片厂的钱花光之后，迪士尼就只好向银行贷款了。当时美洲银行的一位董事是一个米老鼠迷，迪士尼所需要的巨额贷款就是通过他得到的。但面对迪士尼不断要求的贷款，这位董事也觉得很为难，他要求在进一步发放贷款之前，自己得先看一看制片厂已经拍好的部分。于是迪士尼剪辑好了一盘胶片，为这位银行董事安排了一次非公开的放映。 放映结束之后，银行家非常激动，立刻同意继续发放贷款。1937年的12月21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终于上映了。这部最经典的迪士尼电影集众多荣耀于一身，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剧情的长篇动画电影，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行的电影原声音乐唱片，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多层次摄影机拍摄的动画，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举行隆重首映礼的动画电影，并且最终获得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从此，动画电影不仅仅是儿童娱乐的一种形式，也开始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电影形态。白雪公主还开启了迪士尼的另外一个潮流，那就是公主。 Once there was a princess. Was the princess you? And she fell in love. Was it hard to do? It was very easy. 81年前的白雪公主是迪士尼的第一位公主，而到目前为止，被官方认可的迪士尼公主一共有14位。2000年，迪士尼公主这个概念也被注册成了一个单独的商标，广泛运用到各种媒体和商品上。除了白雪公主，其他13位公主还包括了灰姑娘、仙蒂公主、睡美人艾洛公主、小美人鱼艾丽尔公主、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等等。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公主是花木兰，木兰公主。而最近比较有名的两位公主就是《冰雪奇缘》里的安娜和艾莎公主。从白雪公主诞生至今，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美苏冷战、美国反战运动以及几次女权运动的浪潮。在这些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傻白甜到坚强独立的女性，甚至是带着反叛的意味。公主们不再盲目相信爱情，从依赖王子到和王子互助合作，再到不需要王子，只相信自己的努力，迪士尼的公主们也完成了他们革命性的转变。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迪士尼。关于这家将近百年的老字号，作品实在太多，值得介绍的人物也是太多了，今天可能实在也说不完。那咱们就回到节目开始提到的那场展览，国家图书馆的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 展出的物品包括了400多幅动漫原画、原始拷贝，还有珍稀的赛璐璐。说了半天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赛璐璐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感觉挺洋气的。有人还说，一听赛璐璐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可爱的萌妹子的形象。其实啊，它就是一种合成树脂材料的英文音译。这种材料是大部分乒乓球的制作原料，说白了就是一种塑料而已。塑料做乒乓球很正常，那它又是怎么跟动画联系到一起的呢？说起来，赛璐璐这种材料的发明最初不是跟动画有关，也不是跟乒乓球有关，而是跟台球有关。19世纪以前的台球都是象牙做的，象牙这么珍贵，当然是非常有限了。19世纪60年代初，有人悬赏10,000美元征求台球的替代材料。1869年就有位美国人研制出了赛璐璐材料，制作出了廉价的台球，赢得了这笔奖金。从此赛璐璐就被用来制作各种物品，它还被用来制作胶状银化合物的片机，也就是照相底片。在21世纪之前，数码制作还没普及，动画行业普遍使用的就是赛璐璐片。说白了，动画原画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赛璐璐透明片上，上头只画人物，把人物的每一个动作分解成多个动作，然后把背景画在纸上，再把透明的赛璐璐片放在画好的纸质背景上，一帧一帧的拍摄，再合起来放映，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动画片。由于动画片的一秒就会使用好几张赛璐璐，因此赛璐璐底片数量是巨大的。不过初期的动画片制作后，除了有关人员会留一些作为纪念之外，绝大部分的底片都会作为废品销毁掉，留下来的并不多。最近几年，赛璐璐片也成为了收藏市场关注的一种藏品，尤其是在日本，早就形成了赛璐璐的二手交易市场。不过由于赛璐璐中含有硝酸根，非常容易着火，在收藏这种东西的时候，您可得格外当心。今天我们聊了华特迪士尼这个人物，也说了米老鼠、白雪公主等经典动画形象的诞生，还额外介绍了点动画制作的小知识。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历史悠久的迪士尼如今也在发生着各种变化。节目的最后送出迪士尼近几年的一部革命性的代表作《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勇敢尝试才会有所创新和突破。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I won't give up, no.